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，

家园，亲

长，长了又长，长了又长。不回家乡，那条白鹭飞舞的小河旁，爱过我，我也是爱过的姑娘，我的无奈谁会知道，她的柔情依然在我心中荡。长了又长，留下一首无奈的情歌，长了又长，长了又长。 开大门，开来嘿。